和安息地俯视心灵的遗憾，给你我所有的温暖，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，思念跨过背脊，打着冷战，眼神仍旧 我。

复， 和一行一如过往保持不变。 我走在你走在走在这漫长街上，我存在你存在存在在这世上，就抛开炫耀世俗的梦。羽毛深深走了那一段时光，绣花雪照亮了古城的雨巷。 Top three， 李莎莎李莎莎下降两位。 你总说寻不到你想要的自由，沉重的欲望拖着向前走，让我多再看你就一遍。 Top two， 何雅伦江城上升三位。 每当不前走下，每当喜鹊歌唱，每逢遇见你起航，我爱你就像我爱他一样。美丽的姑娘 Top one， 曾杰旅程摘得冠军。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，灵感也因他而变得缤纷。也许你依然不太沉稳，但足以装点今后人生。许多故事待续或完整，我还固守着每一次拥吻。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有很多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，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逐渐被遗忘，不经意的邂逅，不经意的别离，成为命途中最美的点缀。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，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首忘不了的歌。火力 Music， 用音乐唤醒尘封的记忆。 习惯了。 电话里和我讲起，

献给你。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Child in your eyes.

寂寞， 自由的路。 座谈会讲话，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。